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首先还是一如既往继续宣布密码，本周的密码是22，这个密码能够干什么呢？这个密码能够帮你获得半台数码收音机。拿上这个22的密码，然后到我们凤凰 U Radio 的网站 uradio.iphone.com 上去寻找另外一半的密码，拿着这两组密码去登录 dabfun.com 就有机会抽取数码收音机。数码收音机呢只能够在香港收听，但是凤凰 U Radio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这个据我们朋友说在朝鲜都能够听得到。好，下一步我们 要，真假的， 当然 最好是你们抽一步啊，去朝鲜试试。 欢迎。好啊，这个大家记住了，22，好，这个号码，然后去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另外一组号码之后，跟随网站的指引参与 DAB 的数码大播送的活动，在本周一直有效，先到先得。好了，在昨天香港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财政预算案哈，未来一年香港政府的钱将会怎么花，这样会怎么样影响每个人的钱袋子啊，这个我们先来听一下昨天财政预算案的大致的情况。 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昨天发表了2014-15年度财政预算案，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主题为竞争力。曾俊华就帮助香港经济持续增长及保持健康财政等方面提出建议。曾俊华表示，2014年是充满挑战与抉择的一年，他预计今年香港整体经济会较去年略有改善，全年本地生产总值将达到 3%-4% 的增长。而失业率方面，若外围形势没有逆转，未来一年渴望保持全民就业的形势。全年平均整体通胀预计达到 4.6%。纵观整份财政预算案，谨慎理财概念贯穿始终。曾俊华表示， 随着人口老化、劳动力下降，香港的经济和政府收入增长会减慢，如果开支的增幅持续超越收入的增幅，结构性赤字是在所难免。这个结论提醒我们量入为出和审慎理财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留意整体财政的健康状况，适时推行针对性的措施，确保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这与梁振英早前关于有信心负担大手笔预算的理财观貌似是天各一方。不仅如此，曾俊华还主张逐步削减一次性纾困措施，同时增加经常性开支，以预防可预见的结构性赤字。本年度的一次性纾困措施由上一年的11项锐减到5项，其中包括： 一、宽减2013-14年度75%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是10,000元；二、宽减2013-14年度75%的利得税，上限是10,000元；三、宽免2014-15年度首两季的差饷，以每户每季1,500元为上限；四、为公屋住户代缴1个月的租金；以及五、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额外津贴。 此外，为舒缓市民面对通胀的压力，港府将再次发送为期3年的一次不多于100亿港元的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预算案长短兼顾，除了制定一系列利民纾困的短期措施之外，还围绕提升竞争力的主题，就推动产业经济多元化发展提出建议。金融业方面，曾俊华表示会继续与内地沟通合作。 证监会同内地相关的机构就两地建立基金互认的安排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安排落实之后，两地基金产品的种类是会更加多元化。 除此之外，曾俊华还表示，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即是 RQFI 的计划去年进一步扩大，超过其他离岸人民币中心所获的额度的总和。 而创新及科技业方面，曾俊华就表示， 設立企業支援計劃，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資助不論規模大小的私營公司進行研發，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由600萬元增至1,000萬元。 政府除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拓阔产业根基之外，同时还未雨绸缪，探讨香港公共财政的未来路向。 我哋可以考虑利用土地基金为基础，加入每年盈余嘅一部分，设立未来基金。即使政府持续入不敷支，都有一定嘅后备资源，可开展关键嘅基建项目，继续推动香港经济嘅发展。 恒生银行经济师林俊宏表示，今年财政预算案对疫情经济周期的措施着墨较少，而较着重如何提升竞争力及促进包容性增长，预算案内容较过去数年更为平衡，同时兼顾了减轻中低收入家庭负担及提升香港中期发展优势的需要。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个简要的概述哈，是昨天的这一份2014至15年的香港年度财政预算案。这个很多人说这份财政预算案恐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一个观感就是它的直接的补贴减少了。比如说这个我也会有影响，就是每个月的电费。 对。 每个月的电费以前的账单，这个最简单明了，我就知道我的电费每个月有政府补贴我150块钱，一年的话有1800块钱。今年没有了，好，这个是电费，我可能要多交一些钱。然后另外，如果说在香港你住公屋的这个朋友的话，本来是政府替你交两个月的这个优惠，现在只有一个月。那如果你在香港有物业的这个朋友的话，拆享以前呢是有减免4个季度，也就是一整年的减免，但现在今年呢只能减半，就是变成2个季度，也就是平均算起来呢，一个人拆享可能要多交3000块钱，如果是一套物业的话，哈，这些都是直接看得到的，那更不要说。跟之前这个香港发糖时期的这个相比的，这个现金6000元，这个就是已经是遥远的这个回忆了。 对，你看每个人看的这份财政预算，首先是看跟自己相关的，自己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 对， 倒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学者吧，就提醒大家，在这份预算案当中呢，大家要看它的更多的论述，而不仅仅是具体派糖的项目。有人就发现呢，在今年的这份预算案当中呢，就行文它没有了内地的那种用语，就所谓的共产中文和它的这些比较浮夸的口号，就堆砌小故事，说比较平铺直叙的把他的政策和想法表达出来。但是呢，就发现有一个特点，跟梁振英一个多月之前的那份施政报告呢，是有一些不是完全 出入啊。 对，有一些出入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预算啊，这份预算它是以这个竞争力为主题，内容中心呢都是以面向国际为主，就是没有一贯的董建华和梁振英所谓的背靠祖国的这么一个论述。比如说，他说发展旅游业，重点的是效益和吸引高消费的旅客，和过去呢集中于内地自由行是有区别的。而说香港人的这个文采啊，就是赚钱，靠的是人流、物流、资金流这些提法，也是跟港英时代呢是有统一的这么一个一贯的说法。而且大家还会注意到说，今年的这个很多篇幅它是阐述香港长远的公共政策的公共财政的状况，就盈余什么时候会用光，它不是给了一个预警吗？说7年之后香港就会出现财政 最快 7年之后就会出现这个财政赤字。 对， 就说呢，财政司呢他会借这个长远的财政计划工作小组做一个平台，也是做一个警示，就是说今后要严格的控制开支增长，并且是跟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当中花了很大笔钱是用于扶贫啊、助弱啊这些所谓的导向福利主义的，似乎在这份曾俊华的预算当中呢是看到有一定的出入的，这是有一些的看法。 对，因为我听了就是樊叔你刚才的陈述，就是我觉得就是财爷这个新的预算案的风格跟就是特首有点出入，然后呢就是他就是看香港那盆树来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老是讲两句口号，就是我们背靠中国还是怎么给国家有一些提供一些帮助之类的，因为我们光看这些口号就是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呢，我还在看这个预算案当中有没有关于香港就是未来这个发展的方向的，我主要都是看到就是旅游业，所以这方面有点失望。就是因为财爷呢曾经强调过，就是我们四大产业要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好像只强调这个旅游业或者是那个交通基础建设那方面的，但是真的长远的方法还没有想出来，就是我比较关注的。然后呢其实昨天这个公布这个预算案之后，我有同事问我有没有 什么失望，其实我是没有失望， 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了。 对，你们说对，这是第一个。但是我有惊喜啊！为什么有惊喜呢？因为平常每年提供给我们的优惠都没有了，这是 震惊， 是 震 惊的 惊， 震 惊， 对， 被吓到。 这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的看法。 就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些的财政预算连年应该是对于中产照顾是非常少的。但是你看昨天的这些提问哈，刚才我们讲到跟梁振英的这些说法有一些的出入，包括梁振英之前说，绝对不会加税，但是呢，曾俊华说有所保留，就暂时不会加税。 曾俊华说我原则上不排除加税的 可能 性，但是我理解到加税会引发争议。 但是说到中产，他跟梁振英的这个表述又是空前的统一，就说到其实呢，中产他的期待呢，不是说你派的也被扣，就你派点东西给他，可能是更加希望能够把整个的经济环境营造好，然后呢，大家呢有工开有工资加，这个就业环境好，经济改善之后呢，就人人是有这个更多的福利。对， 好，这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专家怎么样来看这份财政预算案。好，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中文大学全球金融与经济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教授来点评一下这份财政报告，特别是集中公共财政的这个部分。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它符合这个审慎理财量入为出的标准吗？ 我觉得主要就是郑振华他一直都是比较保守，他比以前很多财政司也更保守，所以这个审慎理财量财就是量入为出，对，在他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他说这个中短期是财政是稳健的，长远可能还要增加收入，所以这个开源的这个方案，您觉得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开源呢？ 开源最大就是要如果有加税，一定要社会的共识了。其实有一些项目可以加，但是市民也不会一定感受到，比方说你赌博啊、博彩那个税啊。或是你的印花税，那些比较无痛的间接税，你要去买一个东西，你要去给啊，就不是直接加于某一个人他的收入这样子的，他这个可以考虑。 曾俊华预测说，最快在2021年可能要出现结构性的这个赤字，香港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财政赤字，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赤字了。但是结构性的赤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结构性其实是相对于周期性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你有赤字了，经济好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结构性呢，就是一个长远的概念，它不一定是真实的赤字，但是这是它长远，说长远我们的收入的增长啊追不上那个长远那个开支增长，那到某一个时候了，你开支肯定会比这个收入多了，但这个跟周期没有关系，可能它实际有一个不一定是赤字，但是长远来说了，拉长来讲了，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入不敷支的一个情况。 那这对于这个香港市民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要加税？ 也不一定，因为香港这个基本法有两条，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开支啊，一定不可以，就是我们要开支不可以超过这个收入太多啊，这个就我们要平衡这个预算。另外就是我们的开支的增长啊，也不可以远高于那个这个 GDP 的国本地生产总值啊。所以你现在是开支多了，你增加税是去填补这个是符合了第一条，但是也符合不了第二条啊。所以要符合第二条，其实长远来说还要把这开支减少才是的。 所以长远来说只能是一个要收紧裤腰带的一个做法。 对。 那所以今年就已经有这样的这个措施出现了，比如说一次性纾缓措施的这个规模就从330亿元减少到了200亿元，这个是不是您看来是一个在给社会建立预期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他在这份预算案里面做了很多这个发了很多警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结构性赤字了哈，这个钱要慢慢这个我们要一次性的可能就没有以前这么多，但是以前有很多一次性的都已经变成这个常规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以后可能我们说这派糖啊，这个田啊，发田那个可能会少啊，这个收费也可能会增加，一些间接的税啊可能也会增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警号了。 曹宇是。 好，现在我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庄太良教授发田，我们刚才在说这个问题。 是什么意思哈森？是个潮语你说。 因为 不是潮州话来着， 过去几年就是说拍糖糖就是跟甜是同差不多意义的。 Sweet 啊， 对对。 Sweet。 所以今年就没有那么甜，就是甜甜 今年的糖没有那么 甜，今年糖可能是榴莲糖。好，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待会儿来这个讨论这份财政预算案。我们今天请到有这个嘉宾要对财政预算案开炮了，大家做好准备。好，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我们今天关注到香港的财政预算案到底怎么样来评价它。好，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到这位嘉宾，以前也经常在这个 U Radio 跟大家讨论这个预算的问题。好，卢其元先生，他现在呢是香港沃特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卢先生以前在中国的财政部工作过，所以对这个预算啊，对于财政方面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有亲身的体会。卢先生的这个本人的意见呢，也是属于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特别的一种。好，我们之前也这个领教过，今天再请这个卢先生，针对香港这份财政预算案给出他自己的点评。 在香港正式回归之前，也就是从1995年我就开始读香港的预算案，连读了十八年。在整个十八年的这个预算案里边，这个预算案还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 这个预算案不及格的。这里边有三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这个预算案对香港存在的经济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他没有给予，既没有给予描述，也没有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他的题目叫做出最好的选择，但是他实际上在整个对香港形势的描述方面，他是很盲目乐观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啊，一直是这样的。其实在我原来写过一篇关于香港财政问题的一篇长文，叫做香港财政的结构性危机。其实香港是面临很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了。这种结构性危机并不直接表达为香港的财政失去预算，就是收支不相抵，而是香港的财政问题导致香港的经济发展呢出现了状况。就香港的经济现在在全球的经济发展里边是属于比较低的啊，比较状况比较差的，发展潜力比较弱的，这和它的财政结构呢是有直接关系的。我简单说，它的财政出现了哪些问题呢？香港是一个以直接税为主的地区，征收直接税为主的地区，直接税中又以所得税和经营类税费为主的地区，也就是说香港的税费主要是向劳动和劳动所得来征收的。它没有针对，以前还有个遗产税，在2006年连遗产税都取消了，那它就基本上没有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实际上是像这个香港是一个穷人税的一个财政制度。这在1983年之前夏鼎基的时代，英国人统治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我至今认为1971年到1983年是香港税制或者是财政制度最美好的时期。他现在的这个税制实际上是征收穷人税，这是第一个问题，结构上的他不应该这样做。第二个问题是香港的整个的税收的比重占 GDP 的比重是低过20%的。什么意思呢？香港还有第二税务局，第二税务局征的税比香港政府征的要多得多，可能是2倍到3倍。什么意思呢？你进入任何一个香港家庭，你打开他的家庭的收支的表，我采访不少过100个家庭，实际上香港人最主要的支出方面是在超级地租上面，就是房租或者是供楼款方面。那么这个支出实际上按照我们学财政的人的看法，这属于类税性支出，就是比如说你挣一个月挣10000块钱，那你的 用于租房或者公楼的支出不应该超过你这收入的30%。 嗯， 20%-30%是比较合理的。超过30%的部分相当于税，那么香港的税根本不是16.25%，我们计算完的结果，香港的税是在将近60%，甚至略超于60%的水平。什么意思呢？香港居民实际支付的这种类税性支出是北非中东的水平。我个人的计算结果是，任何一个地区只要超过70%，它一定是动乱的。那么香港现在为什么政治上会混乱呢？实际上跟居民的类税性负担有关的。 嗯哼， 我重复一遍。 嗯， 一个是所有的税收集中于劳动和劳动所得或者经营性的东西，它是针对穷人的。 嗯， 第二个，香港存在第二税务局，如果你全是政府收这么多的税，那政府一定会为老百姓做很多的事情， 嗯， 甚至为产业发展做很多税。但是政府又不是，政府不管，它实际上是政府放弃了它的财政主权，它的财政主权在财阀手上或者是在地产商手上。 嗯， 那么他们把钱收走，收走了干什么呢？转移。香港一共有三次财富大转移。第一次是在1983-87年，当时是撒切尔夫人要搞这个英国本土的撒切尔主义，她要私有化，那么从香港抽调大笔的资金回到英国本土，这也是83年取消联系汇率和超级利多产生的原因。第二次是1997前后，第三次是2007年前后，当然第四次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2017年附近。 嗯哼， 抽走多少呢？我个人的估计是超过10,000亿镑。 嗯， 10,000亿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香港有100万镑的家庭，100万镑，或者是叫千万港币哈，100万千万港币的富裕家庭破产。也就是说，香港有300万人口受到影响。也就是说，香港这83年一直到2013年，今年是14年了，这30年间，有300万人受到了影响，而且这些人的家庭的孩子没有机会受到像瑞士相同，因为83年之前，香港和瑞士完全一样的最好的教育，他们也没有这1万亿镑进行对香港进行再投资。 嗯， 也就是说，人才垮了。再投资垮了，香港的这个财政制度是有深刻的问题的，是需要深刻检讨的，而不是曾俊华先生在他的报告上对香港的这个经济结构、香港竞争力和这个香港的所有的东西做出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非常的虚伪糟糕。而且这个事情呢，除了董建华时期，我到今天比较赞赏董伯伯，还有就是董伯伯时期的两个重要的经济人物，一个是徐世仁，一个是杨锦松，我比较赞赏他们。他们曾经对香港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且意图做出改变，但是他们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当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他们自身可能过于怯了，在方法上不得当，跟中央的沟通上面也有一些障碍，但他们没有这么无耻，没有像曾荫权先生做特首的时期和到以至于今天这样的无耻，而且他们不听奉劝。 嗯， 我曾经在曾荫权做第一任特首的时候写过一封公开信，也几乎跟他进行了见面啊，后来由于一些人和一些原因这个阻挡，最后没有机会见成。那么整个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香港本土的这个经济学家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或者是中央也好，对这个事情没有充分的认识。 嗯哼， 这是一个部分啊，就是香港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结构性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是很近了。在我的文章里面，我曾经描述过，香港是前半部分是在2001、2002、2003、2004出现了财政失去平衡，就是支出大于收入，那个时候几乎把这个结余用光。第二个时期已经开始了，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认为就是在2017年附近，可能比政府估计的早，他说是7年，我看没有机会停到7年。2017年附近可能会出现第一次危机，2022年可能就全面危机爆发，或者是全面危机的结果就是香港将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补贴单位，或者是补贴省，或者 就他总之总而言之，2022年可能香港的公务员的工资、警察的工资都要中央政府来支付，这是一个非常悲催的结局。如果这样的一个结局在今天这个预算案里边，竟然什么也看不到，这个预算案到它有什么意义呢？ 好，卢先生，这个我觉得今天之后可以有一个新的称号，这个香港经济的末日博士啊，做出了一番很悲观的这个评价，当然是基于他自己的一个测算哈。我相信支持者有之啊，反对者亦有之，这个只是一种意见，因为说实话，这个数字的这个经济的变化，我们就看曾俊华每年预测香港最后的这个财政结余，经常也都是预测不准一样，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变数哈。咱们稍事休息哈，待会儿呢还有这个卢先生来解释，他说香港他刚才一直评价说这个虚伪啊，这个报告虚伪，没有正视香港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来听听他这个所谓的这个香港财政的应该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现在说到香港昨天发布的2014至15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我们来看一下各方的反应。好，这个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就表示呢，预算案平衡了民生的诉求以及政府的能力。那其中提出的措施呢，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预算案都有相应的准备。而至于在这个派糖方面减少呢，这个谭耀宗就表示说，在盈余减少的情况下，减田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来自民建联的一个意见。那泛民方面恐怕就不是那么宽容了。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就形容财政司长曾俊华是守财奴，预算案没有惊喜，在教育、房屋和医疗方面欠缺长远承担，未能回应社会诉求。而这个公民党的梁家杰也是批评预算案反映政府没有魄力，没有承担。他说公民党有很大的可能要就预算案呢投反对票。 是，所以现在呢，那预算案出来之后，就是那个派别的那个立场就很鲜明，就是人民力量接工跟着公民党就倾向去反对。中间的这个所谓民主党跟工党还在考虑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最后这建制派就是自由党跟工联会就早已经表示会支持了。 其实每一年的预算案发布出来，大家都是有赞有弹啊。 去年就是在预算案发布之后拉布拉了很久嘛。 对。 但是你想想看，这应该是曾俊华在任的第七份预算案了，但是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说每一年都没有给大家太多的惊喜。但是当然很多的财政司长他在任内当中的一些政策，你要等他下台之后才会让公众感觉到这到底是功还是过。比如说梁锦松，当年梁锦松呢，他是得罪很多人，就是说他的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啊，姿态凌厉，并且树敌非常多，最后他是因为政治敏感度比较低嘛，刚才卢泉先生也讲到，他就是因为偷步买了辆车，后来黯然下台，任期仅仅是2年2个月，当时有人评价说这真是壮志未酬。但是呢，他在他辞职之后呢，外界对他的评价呢逐渐的改观，就说他其实非常有远见，比如说 CEPA 自由行这些政策都是由他提出，但是他没有福气，没有办法在任内享受开花结果的喜悦，他比唐一年就要悲催一些。唐一年就说他什么下巴兜兜啊，晚景无忧。刚好他任期的时候呢，是接替梁锦松，那时候是非典结束了，又开放了自由行，就很多的客人是南下，就让香港的经济呢是结束了7年的低迷期，从谷底反弹，就说他是捡了一个大 便宜 啊。 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样的事情还挺常见的。 好，我们再来听到卢先生来点评香港的财政目前到底面临哪些问题。 香港的财政问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预算案里面，因为它不涉及到任何问题。香港现在目前的这个财政问题解决不了的主要原因是香港的财政的主导权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有一个财政权主导权的问题，在国际上财政主导权不需要讨论，这是立法权，也就是说政府是执行 预算报告的一个单位，而不是制定预算报告的一个单位。在香港，因为它是港英时期，它是总督制，在一个相对专制的这个一个地方，通常是行政主导的，它不是立法主导的。这个港英旧制在97年之后，如果还维持它，那么这个预算主导的方应该是中央政府，但因为港人治港又变成了港府，也就变成了这个特首下边的这个预算司啊什么的，他们来主导。行政主导的最大的问题是，行政主导考虑的主要是官僚利益和财阀利益，行政主导他必须在官僚和财阀利益之间做出平衡，他绝不会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这是主要的问题。如果这个基本的东西还不做改变，中央政府和香港本地的立法机构拥有历史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够被国家和人民作为一个财政或者预算的基本的出发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十几年的预算实际上是行政为所欲为，竟然在2006年敢于取消遗产税，使香港的整个预算体制变成一个极为卑劣的这样的资本主义结构，它是非常不好的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就是主导权必须由行政归于立法，并且由地方，就是香港独立的这个主导权应该有中央政府参与，因为你最后你中央政府你要兜底的，按照基本法他失去预算以后，你要拿中国全国人民的纳税的钱来救助他，那你能不关心他吗？第二个部分是财政的公平性问题。财政的公平性问题这里边有两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这个税负是公平的吗？这个税负这里边是两个，一个是向劳动者征税，这是公平的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非政府进行类税性征收，这是公平的吗？这两件事情都极为不公平，而且其中第二件事情所谓的超级地租问题是香港整个产业沦陷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个问题董先生试图解决，但是他用的方法不对，他用的是8万5，这个8万5的方法，他想降低超级地租的水平，他失败了，他必然失败，因为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董先生或者你的任何一个特首可以解决的，这个必须是中央政府出手了。不允许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严重的超级地租，因为这是对民生或者是民权或者是对民主的一个极大的剥夺和伤害。香港老百姓的居民税负水平必须由现在水平降到30%以下，也就是说现在增超过了一倍了，就是香港的居民的负担必须减低一倍，这样的话香港的经济才有机会或者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否则在现在这个结构下，香港必然成为一个死港，所以这个香港的公平财政的公平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第三个问题就是香港的财政的功能性问题，就是香港的财政的这个功能到底是个什么功能。它首先要满足政府正常运作，就是国家机器它要正常周转。第二个，它要调节社会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就是什么呢？不能再逆向转移支付了，不能把穷人的钱收集起来给了富人，给了外国，给了外国的财阀啊，香港本地和外国财阀，然后再由他们转移到境外，这种过程必须结束了，整整30年了，从83年到2013年，如果到今天这个预算案里边仍然高度的赞扬这样一个抽走香港本地财富、剥削香港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被曾俊华如此高度的赞扬，他说做出最好的选择，难道这就是最好的选择？这简直让人感到震撼不已啊！如果这个东西仍然不能改变，那么香港的经济是整体上香港的经济或者香港的政治是没有未来的。功能问题里边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香港必须的高度重视产业发展问题。如果香港在1983年之前跟瑞士是相同的，香港拥有非常优秀的钟表工业或者是叫精密机械工业，拥有非常优秀的生物科技，就香港的制药业在83年之前是很厉害的。到今天瑞士在精密机械和 这个生物制药和化妆品方面都是世界一流的，这是它的产业基础。后来它在发展的资讯科技方面的产业，香港原有的高端产业在83年之后由于错误的财政政策没有了，全部失掉了，对香港的精密机械没有了，这个精细化工没有了，生物科技也都没有了。香港本应该发展起来的资讯科技产业，由于香港顽固的抱持，那这个事情跟曾建华无关，由于他要抱住一个老鼠屎而丢掉面包，所谓的资讯科技发展，为什么香港不会出现新浪，不会出现搜狐，不会出现任何高科技的公司，是因为香港在政治上处于极端，就是极端恶劣。你明明知道大陆是你的核心市场，资讯科技需要在政治上做出某种妥协，你为什么非要做一个反应，搞不懂。你明明可以把自己的怀抱打开，因为所有的这些资讯公司都应该是香港人才对啊，因为你这个是中文，这个中文媒体的集散地啊，中文资讯产业最好的发展基地，他竟然放掉了，就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都是愚不可及的。所以在香港的产业政策方面，包括人口政策方面，你香港的入境事务处是谁的？是香港老百姓的吗？你不是成龙大哥的吗？谁是优才，谁是专才，是由香港的产业决定的，而不是由成龙大哥写推荐信的吗？不能让演员们提明星们，这样的他代替我们祖国最优秀的人才吗？这个是不对的。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提了10年了，就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产业政策的高端的部分。 嗯， 什么人可以移民，什么人可以自由进出香港，是应该由产业或者是由这个产业来决定的。 嗯， 如果现在这个状况都通通不改，说这是最佳的选择，那确实是非常大的问题。香港的这个解决财政问题的第四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就香港的财政，因为香港财政构成里边支出是刚性的，支出除了维持政府公务员整个的序列的正常运作，这个成本一直在增加，就是在总比重中一直在增加。第二个部分是福利，因为在94年开始，因为英国在决定撤出以后，从94年到97年，大规模增加香港本土居民的福利。这个福利呢，在97年之后，又有一些增加和调整，它使香港的财政的刚性支出的这个比重变得极大，而它的这个香港的收入呢是具有弹性的，它跟经济增长是有必然联系的。非常悲观的说，就是从现在开始，中国大陆的经济将进入相对低增长的过程，就是原来那种疯狂的增长对香港的那种巨大的拖动的作用开始减弱。可能啊，我个人认为可能在17年前后，中国大陆经济会进入深度调整深调。那么对香港的经济可能会有致命的打击啊，因为香港经济基本上现在依托于大陆的转口贸易、大陆在港金融运作和旅游，依托于这三样东西。如果你看香港的这个报表，那是非常惊人的，就是香港本地的输出商品10年之内缩减了50%，就是一半没了。而香港本地的转口的商品是增加了1倍，也就是说香港极度依赖大陆的这种物流贸易和物流。这种情况随着上海自贸区和前海的出现，可能它本身会受到严重打击。另外大陆经济一旦转入弱的时期和深度调整期，可能金融和旅游整个都会受到严重影响。那么香港是要准备过冬的，香港的这个支出是刚性的，香港支出是刚性的，收入是弹性的，可能会在特定的时段出现收支失去平衡。香港现在的结余还是非常可观的啊，就是香港的整个的结余为香港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港币的基础上，这个结余的这个数额不足以支撑长期衰退。所谓长期衰退，就是持续在5年以上的衰退，它是一定会垮掉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报告可能应该我们 它不是曾俊华一个人的问题了，是香港持续了这么多年的问题了。 嗯， 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当头棒喝啊。 好，当头棒喝，这个 非常严厉。 陆先生今天是对这份财政预算案火力全开啊，提出了非常多的批评。那当然了，这个在专业人士通常如果产生分歧的话呢，很多时候就不是因为专业知识的差别，而是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根本的价值观或者说基本判断立场的这个不同，容易产生比如说你相信这个香港是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样的是造成一个基本判断的差异。比如说在曾俊华的或者在曾荫权时代哈，一直就是不断的强调啊，香港这个小政府大市场哈，这样的基本判断它是就是算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坚信。但是可能卢先生某种程度上相信香港政府应该要适度有为啊，在有为的方面应该多做一些。 对，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能依据我做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这不 是 那么简单 的 问题。 对，你政治环境不同的时候，你就要按情况去当你的大还是小政府。比方说现在他在那个楼市那个空气方面，其实有人在埋怨， 是不 是 干预太多？ 对，是不是干预太多呢？是不是大政府呢？那我们都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但是大家在预期就是楼市会不会垮掉呢？会不会拉下香港的经济？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现在政府的一个立场就不应该要有弹性，就是不能够一句话我做小政府就什么也不做，也不能说我做大政府我什么也参与。 嗯， 这是香港的特色。 但是好，卢先生刚才有一个提法，我觉得恐怕是对这个财政预算有补充的。在财政预算案当中，曾俊华提出了三个预算的预测的模型，就说如果说我们保持这个现有的支出水平的话，我们这个现在的财政还可以支持十多年。那如果说我们增长每年政府开支的服务质素的话，我们可能就最短的一个模型到2021年，他的说法是七年之后，香港财政出现结构性赤字。但是卢先生刚刚提出了，恐怕待不到那么久，2017年，因为曾俊华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017年香港的普选要开始了， 对， 这个政治的因素加进来的话，就会提前把这个压力要释放出来。所以2017年，这个我不知道到时候大家都会身处何方何地哈。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咱们现在可以在这里要稍微下一个注，或者说埋一个时间漂流瓶，2017年会是怎么样？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除了这个政治的因素之外，就是你要保证未来几年或者是十年就没有太多的金融危机、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经济来的，如果有其他金融危机的话，你手头上的钱可能几年就花光了。 你现在所有的预测都是建立在现有的信息，但是未来发生的很多说实话是随机的事件，真的是估不到的事情。好，三立华新闻，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财政预算哈，我们待会儿还有点最后的时间，我们再讨论一下，哎，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样切身的感受和影响。好，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这个 Hassan 啊，先问一下你了，这么多年来，我们说最近五年的时间好了哈，最近五年的时间，如果说让你有一个直观的评价，觉得日子更好过了还是更难过了？ 我觉得当然是更难过，因为主要都是我觉得这是主要是通胀的问题，就是你每年的支出就变得更多，但是薪金没有涨起来。 嗯， 还有就是如果其实我想说，就是过去几年呢，就是政府那个电费的补贴蛮好的、 对，我也很怀念它。 你每个月你看到那个电费单， 我感到很欣慰， 很实际， 对， 很明显的一个回报给你。 是， 但是现在没有了， 因为电费是每个人一定会花的，而且香港的电费补贴有一点很好，就是它可以累积到下月。 对， 你这月不用的话，你可能可以累积到下月哈。 可能它补贴的总额不是太多，每个家庭是1800块 嘛，一年。 对对，一年。但是你那个每个月你看到那个啊，好好好，有 有人帮我 一把了，就是有节约的一种感觉。 需交水费零，需交电费零，就觉得很 感觉很欣慰。 这个我没有试过。 哎，你知道刚才卢奇源他不是跟我们分享了两部分吗？其实他今天早上的整个访问有30多分钟了、 哦 嗯， 他是很能讲的。他讲了一些故事，就比如说、 嗯， 他说他自己其实挺支持这个占领中环的。他说香港的一些阶层他是需要发泄 啊、 哦 嗯。 他你比如说中产，以前好像印象当中你是不得志的， 嗯、 是底层的群众，他们去进行一些抗议、 嗯、 游行示威、 嗯。 但是呢，现在最受剥削的是中产，其实这些专业人士是很惨的。 嗯、 他讲他的这个同事嘛，说做律师的， 嗯、 做律师的是在20年前。回港，从英国回港，他说都过去20年，就发现呢，这个他们入行的薪资啊，一分钱都没涨，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 二十年， 他说 二十年，如果说算上这个通货膨胀的话，这个都可以翻到、嗯、对，可能如果快的话，都可以翻到一倍了。 是，他说当时他的那个同事回来的时候，起薪是28000做律师， 嗯， 他说现在入行的刚毕业的 差不多也是这个吧， 没有这个数，28000都没有， 没有。 已经想起来我们当时做记者节那期的时候， 嗯、 就说到传媒行业， 嗯， 吕秋露薇老师不也说了吗、 嗯？ 他说你在香港做传媒，这当然了， 嗯。 人所共知的这个底薪是非常低的、 嗯、 就问题是十几年你一分钱也没加，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这个地方的经济它确实说没有你像内地就不是那种大步流星式的往前发展、 嗯、 这是很明显的感觉、 哎、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嗯、 如果大家去看新的，我就前段时间看这个吴君如早几年演的这个金鸡啊、 嗯、 金鸡就是他讲这个香港所谓这过去的荣光，就讲那个时候在大富豪夜总会里面，这个扫地的阿妈、 嗯、 每个晚上这个收这个小费都能够收到，有的时候金牛都有， 对啊， 就有1000块 也有的。 对，你说现在什么样的人扫地能够扫到1天1000块，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哈、 嗯。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直观感受，当然这个直观感受它并不一定科学，但是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嗯、 我们看到上个月说香港有一个中产家庭说夫妻双方月入50000， 嗯、 这个我想香港应该公认吧，这个水准应该算是可以算是中产的。 不、 哦，五万 就。 是 同意。 哎，现在有人说法是说香港中产这个阶层已经消失了。 不是， 对 不对？好， 我觉得 简单一个问题，哈森，你觉得一个月赚多少钱才算中产？ 我真的说不定，因为我看、 曾俊华，不是曾俊华，一个月赚30多万，他也说自己是中产， 肯定是废话来的。我跟你说，现在我看那个财经医生，我的感觉就是，你不是拿中环，你就是中产了。 不是拿中原 你没有拿中原、 就 是、 啊, 中 啊， 就是说你没有穷到贫困线以下，你 就 可以 就好像是这样，你不拿中原，你就。你是中产， 但是实际上这个生活， 实际上我想你现在你没有8到10万，你还不是中产、嗯、 啊、哎？ 不是早年有说律师夫妻都买不起楼吗？然后大家觉得 啊，你一个月两个人加起来10几万了吧，还在那哭穷，哭什么哭啊？但是很多的更多的是加薪阶层 啊， 就是觉得在香港日， 其实我想说你距离那个真正的所谓中产，这8到10万。或者是那个中原中间有一层很大很大的一层、 嗯、 就是他们没有收到什么政府的回报，没有什么补贴、 嗯、 但是他们的生活这真的是在职贫穷啊， 在职贫穷 啊，那一层要强调就是中产之下的在职贫穷的人那群也很高的。 嗯，好，我们今天就聊这个香港的财政预算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三，拜拜， 再会。